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5集，有人懂就不寂寞。天山派众弟子正忙着遮蔽飞沙走石，以免眯了双目，却听身后陆峰突然开口，没了平日的温和，也没了一贯的笑意，平静而少有的严肃之中带着几分真心的倾慕以及敬畏。 都看好了，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的，天尊的真正传人千万不要眨眼。 狂风大作之下是剧烈的变天，乌云压顶，此时的天气就好像当下的气氛一样沉重异常。 小子真有胆，不知天高地厚。 你有我师父高。 拿你师父压我，他可不在。 废话，他在你敢来啊？ 那我今天就帮他教教徒弟。 空鹤双眉一立，身形忽然一晃，随风而动，嗖一声，人影不见了。小四子揉眼睛，搂住紫影摇啊摇。 哎，人不见了。 紫影只觉得手心出汗，这老头内力惊人。此时伴着狂风大作，白玉堂站在风中一动不动，发丝随着微风轻轻扬起，伴着一缕发丝忽然一变方向，他一闪身绕到某个方位后，横向一刀扫出，就听到重重的金属相撞的响声。根本看不到空鹤的身影，但是白玉堂每一次调转身位，一刀扫过去，总是能挡住对方偷袭而来的权杖。 论聪明啊，白玉堂真是顶级。 说话间，赵普看到了展昭的表情。此时的展昭有些奇怪，他的表情很特别，说他是紧张吧，又好像不是，很安静。赵普摸了摸下巴，展昭和白玉堂还有他，虽然差不多是同时认识的，但显然身为江湖人的他俩更加投缘一点。白玉堂这种半死不活的性子，还肯跟着展昭偶尔胡闹下，甚至说个笑话，不得不说他俩真心是合得来的。这里别人不说，他们三个都是高手，白玉堂的内力的确应该和空鹤有些差距，这次打这一战可以说是白玉堂的性格使然，也可以说是为了保住天尊的名声，誓死一战，危险重重。白玉堂讨了个天气的巧劲儿，借用风雨之力来打败空鹤的隐遁之术，但成败还是对半开而已。而展昭不开心不兴奋，只是默默看，神色之中带出一丝疑惑，让赵普不太能理解这种反应究竟代表什么。远处的山门之上，蓝狐狸拖着下巴看白玉堂和空鹤打了个势均力敌，忍不住赞叹： 哎呀，这小子真是了不起的呀。 说了一句，身边阴后没反应，蓝狐狸扬起脸看。阴后站在山门的一角上，神色平静，看着远处的鏖战，眉梢微微扬起，似乎是带出了一丝苦笑。 公主。 蓝狐狸不太明白阴侯这个表情的含义，阴侯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出来。 天尊只收他一个是有理由的。 是哦，他的确天分很高，跟小主人有一拼了。 天分高的多了去了，他是不同的，白玉堂连骨头里的东西都像天尊。 骨头里是什么？ 是寂寞。 寂寞？天尊很寂寞吗？怎么不跟您似的多收些人马来热闹热闹？天山派那么多人够热闹了吧，他非要住在连只鸟都飞不上去的天山，当然寂寞了。 不是有人陪就不寂寞了，我5岁认识他，100多年后他还是一个人。 哇， 那白玉堂跟他很像，岂不是要孤独终老？可惜了这么个帅胚子。 殷侯看了看背着手静静站在战局边沿看得专注的展昭。 这倒不一定，有人懂就不寂寞了。 听不懂。 但是光懂这些还不能打败空鹤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？ 随着几轮电光火石的对战，空鹤根本占不到上风，也有些恼怒。天山派几个徒弟看得目瞪口呆，白玉堂是怎么判断出空鹤的位置的？空鹤一见不能轻易得手，神色一冷。 天尊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今日你这宝贝徒弟性命看来要断送在我手中了。 想罢，空鹤突然纵身一跃到了半空，随后身形一晃消失不见，现场立刻安静了下来，只剩下轰隆隆的闷雷声以及呼啸的风声。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白玉堂的身上，就见白玉堂站在正中间的空地上，平视前方的双眼忽然往上一看，横刀在手，突然一躬身迈出一步，以一种巨大的弧度挥出了手中长刀。展昭微微一皱眉，随着白玉堂的动作传来了尖锐的响声，非常刺耳。小四子赶紧捂住耳朵，在场不少人也捂耳朵。而白玉堂的刀在空中画出的弧度有一条清晰的火线，火星四射。空鹤一跃落到了地上，再一看自己手中的权杖，气得他牙齿咬得咯吱响，怒视着白玉堂，似乎很有不甘心。 鬼小子，投机取巧，果然有些小聪明。 是你蠢。 白玉堂嘴角轻微地动了一下，也不知是否是冷笑了一声。欧阳少征忍不住撞了下赵普。 哎，这老头会隐身吗？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白玉堂还能找到他在哪？ 因为风。 风？ 空鹤擅长隐遁之术，利用的是他的身法快速以及障眼法，是内力达到很高境界才能练出来的武功了。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他一旦隐遁，连气息都可以隐藏，根本不知道他在何处出现，简直防不胜防。与他交手，可能在完全看不到他的情况下身首异处。 大风中还是可以隐身哦，难怪说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了。 什么呀？ 小四子没听懂，歪个头问紫影。紫影和折影包括在场大多数会武的人都懂了，虽然隐遁之术可以将身形藏匿于无形不被肉眼发现，但是隐遁并非消失，障眼法终究是障眼法，不等于真的不见了。一旦狂风大作，有什么人靠近，无论是否看得见，有一件事情不会变，就是风会被他挡住。狂风中感受不到风，或者风由强转弱，都可以判断对手的位置以及袭击的时间，判断回招的时机，一切都只在瞬间。判断反击，惊人的感受外界变化的能力，都能看出白玉堂无限的天分。然而天山派众人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白玉堂用的究竟是什么功夫，因为太快了，感觉上似乎就是他们平时在用的天山派最基本的功夫。 空鹤不只会隐遁那么简单，他的拿手活还没使出来呢。 殷侯似乎替白玉堂捏把汗。赵普看着战局，就感觉有凉冰冰的雨水滴在脸上。展昭扬起脸，看着越来越大，像帘幕一样密密麻麻往下掉的雨滴。 白玉堂想要的机会来了，但是他要怎么用？ 俄顷，天雷滚滚，大雨倾盆。蓝狐狸赶紧拉着还在山门上站着的殷侯下去，躲到树林子里，以免不小心被雷劈。天山派的不少弟子似乎也预测到今日会下雨，带着伞都撑起来挡雨。紫影他们先遮住小四子，其他就不管了。而展昭和赵普站在雨中，大雨这种砸法，两人身上却是不湿，看来有意用内力阻挡。 前方白玉堂和对峙的空鹤也是直接站在了越来越大的雨水里。空鹤显然内力强劲，他周身干燥，似乎大雨对他完全没影响，倒是白玉堂衣服和头发都已经开始湿润。赵普看到此情景有些不解，挑起双眉看展昭，展昭单手轻轻摸着下巴，似乎也一时不太搞得明白白玉堂要干嘛。 公主，白玉堂淋湿了。哎呀，虽然水当当的美男子我看的是很开心，不过以他的内力不用淋雨的吧。 殷侯微微皱眉，似乎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空鹤心中也隐隐觉得不对，不明白白玉堂要做什么。司马空凑到薛长东身边，压低声音问了一句， 这小子为什么要淋雨？大概自身内力不够，想全力用来对付空鹤吧。 小鬼，勇气可嘉，天分也不错，不过可惜，天尊要是能多教你几年就好了，今日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